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心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马上少年约摸十四五岁，眉目俊逸，身着浅白旗装，端华之貌惹得锦帐内一众年岁尚小的贵女翘首而盼，面带羞意。他身后跟着十几匹骏马，马上青年大多垂头丧气。 哎，温硕公子回来了，今日的头筹想必又是他。 那是当然，自三年前开始，年轻一辈世家子弟的骑术便没有能超过温硕公子去的。 温硕很不错，皇兄极少看重人，倒是真的疼他。 众人看着已奔到大帐中间正欲下马的少年，倒是极赞同韶华公主的话。温硕公子的确是个无法逾越的传奇，是由太子亲自教养，大晋唯一一个在东宫长大的属臣。八年前太子出宫游玩，遇刺客劫杀，下落不明。嘉宁帝闻讯震怒，封锁京城，下令搜城。三日后，禁卫在乞丐窝里寻到了重伤昏迷的太子和守着他的孤寡幼童，便将幼童一起带回等候嘉宁帝发落。太子醒后请旨将幼童带回东宫抚养，嘉宁帝应允，又向为其开蒙，并亲赐名温硕，乃温人冠雅，硕朗星辰之意。太子对其看重，由此可见一斑。三年前，温硕随太子参加秋狩，其精彩绝艳让京城士子都嗟叹不如，骑术之高更是折了一众青年将领的风头。十二岁的少年横空出世，短短半月便成了帝都新贵，惹得世家贵女争相结交，更是传闻说太子曾有言会为其亲择正妻。众人都能看得出，只要东宫地位稳固，温硕未来的前途必定远超大晋所有世家子弟。观望间，温硕已下马入了高台大帐，一众少女脸上都露出遗憾的神情。 瞧你们的模样，再过一刻要是清算猎物之时，皇兄和温硕自然会出来，本宫将纱帐拉开让你们瞧个够便是。 一众贵女闻言虽娇羞，但眼底也带了期盼之意，皆看向中间那顶明黄帐篷。明黄大帐内气氛远不如外间活络，伺候的下人屏息垂首，心底小鼓直敲，直到看见一身旗服的少年大步跨进帐中时才松了口气。像是为瞧见上手之人眉眼间的不耐，温硕接过侍女递来的布巾，擦干额间热汗。 殿下，这次秋狩又是我拔了头筹，刚才我一箭双雕，让那些纨绔们看呆了眼。哎，咱们先前可是说好了的，十五灯会那日可别把我禁在东宫温习功课。 坊间传言温雅淡漠的温硕公子，在太子面前却是少年心性，一回来便献宝求功起来。韩烨似是被温硕声音中的张扬所感，放下手中奏折，看着面前风华正盛的少年，脸色沉得愈加厉害。 连着刚刚出去的安远侯府世子，今日已经有三家王侯子弟来打听这臭小子求娶的条件了。我堂堂大晋蜀君，何时沦落成了三教九流的媒婆？ 你如今越发放肆了，一月后便是科举，不留在东宫听老师教诲，成日里就想着往外跑。姑听说房间有人坐庄，赌你连三甲都入不了。若真是如此，到时我看你拿什么脸面出东宫。 殿下，您怎可长他人志气啊，我是您亲自教出来的，您即便不信我，也该信你自己才是啊。 韩烨神色微缓，心中甚是欣慰。虽有帝师启蒙，可温硕能达到如今的名声全凭他自己的努力。七岁启蒙，八岁通晓四书五经，九岁熟知史家典籍，论天资智慧，温硕乃他平生仅见。 好了，午宴快开始了，出去吧。 涪陵山脚醒目的明皇大帐近在眼前，院书驾着马车停在围场入口处，见外围站着一排的侍卫，找了个最像头的朗声道： 小哥，我家小姐来的迟，劳烦您带个路。 东宫禁卫军副统领萧贺早就瞧见了这辆来的格外迟的马车，看着驾车女子一脸豪爽模样和他套近乎，压下心底古怪之意。 请问是哪家小姐，怎来得如此迟？ 我家大人姓任，现为三品副将，初次参加秋狩，不熟地形才会迟到，还请副统领安排侍卫带路。 原来是任将军到了，萧某不知，多有得罪，快领任将军的车马进去。 是。 马车自旁道而入，在侍卫的带领下，朝年轻世家子弟中间空置的一顶大帐缓缓行去。 小姐，我看呢，您还是放弃这位太子殿下吧。 哦，为何？ 您当着满朝文武落了太子的面子，刚才东宫侍卫却甚为恭谨，应该是太子的授意。咱们这位太子殿下的气度，恐怕比民间传颂的还要好些。他连您会出席秋狩也考虑到了，甚至提前在朝臣这一边替您备了大帐，想必是将您当作臣子看待，完全将您千里求取的拳拳之心弃若敝屣。您说，如此高难度又不配合的媳妇儿，不放弃能成吗？ 苑琴啊，你若是有本事在寒夜面前说这句话，你想要的棋谱古籍，哪怕藏在皇宫禁院，本当家保证也给你全抢回来。 驾着马车的院书竖起耳朵，将两人在车里的对话听了个清楚，仔细一琢磨，想着那位太子殿下听到苑琴这句话的表情，扑哧一声也大笑起来。这辆马车自进围场起便落在众人眼底，驾车的是一个女子，来的显然是位小姐，侍卫却把马车往年轻朝官那边领，再加上马车外毫无预兆的响起诡异笑声，更是惹人注意，是以当这辆马车以一种极随意的姿态停在左边居中的空置大帐前时，所有人都猜出了来人的身份。 恐怕马车里的人就是任安乐吧，他也来了。 终于能见到任安乐了。 高台上的寒夜听到消息，眉一挑，朝大帐中间的马车看去。只见一个深色身影大踏步走进大帐，时间短到他只来得及瞥见那道极凌厉的侧影。 右相大人曾说任安乐此人值得结交，殿下若有机会不如一见。 哦，连老师都这么说的话，或许我真该见上一见。 任安乐虽是朝官，却也是女子，对面贵女不便过来相见，左右才俊也不好入帐拜会，一层薄薄的纱帐硬生生阻了满场打探的目光。众人正心焦之时，对面锦帐被徐徐掀开，韶华公主贵气逼人，端坐上首，一帐贵女花团锦簇，众人还来不及欣赏感慨，韶华公主的贴身侍女碧玲已走出锦帐，径直朝任安乐的大帐走去。太子地基高坐，任安乐却安若泰山，实在不太像话。碧玲行至大帐前，行宫礼，声音客气而疏离： 任小姐，我家公主久闻小姐大名，遗憾未能得见，还请小姐一仗一句。 哦，公主相邀。 高台上，寒夜知道韶华公主性子刁钻，正欲挥手阻止碧玲，温硕扯了扯她的袖子： 殿下，既是敢求娶您的女子，不如让我们看看她会如何应对。 也好。 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